掉，去换每一个天黑的拥抱。我明知道你走得太早，还要为你帮着买对车票，有谁知道我的身份颠倒，至少值得你陪着我偷笑。我明知道你走得太早，还要提前祝你们白头偕老，谁都知道会有这么一招，不管多早我都还是想要，不管多早我都还是想要。 就该拒绝我，不该放任我的追求，给我渴望的故事，留下丢不掉的名字。 时间难倒回，空间里破碎，爱情是我一生难忘的美回忆。 越过道德的边际，我们走过爱的禁区，享受幸福的错觉， 让你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 lonely， 因为

相爱的决心。你爱我，我爱你，不要变心，不行，不多看，不多听，只认定这份感情。谁爱我，谁爱你，都不变心，不行，让未来像从前风平浪静，永远都尽全力捍卫相爱的决心。

次相见，往事如烟，他爱我的双眼里变得漠然，很想再提起从前，依偎缠绵，他用淡淡的笑脸拒绝我所有语言，既然他给我太多心酸浪漫啊，面对他依然牵挂，左右为难地爱他，忘不了放不下，心酸的浪漫说不清啊。再次相见，十分伤感，他坐在我的面前，往事如烟，很想再提起从前，太难太难。 解你一切的故事，慢慢的靠近，已经不知不觉爱上了你。 要找个借口，想办法要牵着你的手，忘了在那时候，感觉心在停顿，心在跳动。 你的温柔是暖， 如果你愿意， 你的话不会说， 我一直爱你。 爱直到永久。 珍惜，就算天塌下来都不能分开， 因为爱， 因为爱， 我承诺告白，让你幸福愉快， 不管风吹日晒都为我 牵着你的手，我若在那时候，感觉心在停顿，心在跳动。 你的温柔是暖 烘， 你 愿意 对你的话不会说， 一直爱你， 我们要爱直到永久。 就算天塌下来都不能分开，因为爱， 因为爱， 我承诺告白，让你幸福愉快，不管风吹日晒都为了 真心， 就算天塌下来都不能分开，因为爱， 因为爱， 我承诺告白，让你幸福愉快， 不管风吹日晒都为我。 九，我总在你身边。 让你 love me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 lonely， 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，我最爱你爱你。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长轴距 E 级车为中国市场专属定制，以设计的智能、驾驶的智能和互联的智能致敬社会中坚力量，智者大成。详情敬请莅临瑞星行北京花香桥店或致电0105798666。 吉利新帝豪七年销量超越100万，实力铸精品。荣耀推出吉利新帝豪百万款，与您一起向上再出发。现车已到店，地址北京京城月吉利 4S 店，选购热线0106140788。 好音乐959， 只要你在我身旁。 一 只漫漫一点一点点流放，狂想总教这心投缘，当我有志望会尽力闯。我每一个十年去多难忘的片段，当主眼回头望一片已经很远。记那一个十年仿佛老时不见面，今天你人已淡不见，记忆仍是恋。如今心中长了望远镜，拉近视野，真像幻象。我踏实路前面每寸方，便一步一步攀上。人生可当首歌要唱，总唱到醉人美丽地方。我每一个十年许多难忘的片段，当转眼回头望一遍已经很远。记那一个十年是不见面，今天你人已淡不见，记忆仍是恋。我每一个十年许多难忘的片段，当转眼回头望一遍已经 身边，就在身边。

这里是没所谓的麦克风，我是彤彤。一首很老的歌曲啊，来自于林玲的《情义无价》，这也是同名电视剧当中的一首片头曲。那台湾歌手林玲也是因为这一首歌呢而被大家熟知并引来了关注。其实很多人都翻唱过，但是很多人都会认为林玲的版本是最打动人的。继续来听到这一首歌，歌名呢叫做《世界上最难唱的歌》，这是电影《路遥知马力》当中的一首推广曲。到底有多难唱呢？你如果听过他的歌词或者看到他的歌词，就应该是明白了。演唱的人呢是朱亚文还有包贝尔。 三个兔要念谣，摇啊摇到外婆桥，三个日要念经，不是和尚也要念经，三匹马要念表，多的那边是电灯泡，三头牛要念本，不笨的牛叫牛顿。 摇摇， 我是一个名叫路遥的小伙，爱上了一个名叫玛丽的女生，啊啊啊啊，勾住我的魂儿。她樱桃的小嘴儿，水灵的小眼神儿，简单的三个字儿，却总是说不出来呀。怎么回事儿？ 来来，跟着我唱。 小鸟撞在李先生，李先生嫌弃他笨，小鸟眼泪啪啪飞，小心眼怎么累？小鸟撞在李先生，李先生嫌弃他笨，小鸟眼泪啪啪飞，小心眼怎么累？小心眼怎么累？小心眼怎么累？ 要知马利亚日久见人心，我们的友情能不能升华一下下，啊啊，变成美好爱情。 马利亚，你听我说嘛， 三滴水要念秒秒秒秒秒，吃猫草三个金要念心，通讯录里一筐心， 三只手要念爬，爬手不是这个爬，三个土要念摇，路摇路摇快表白。 哎，跟着我唱啊。 小鸟撞在李先生，李先生嫌弃他笨，小鸟眼泪啪啪飞，小心眼儿怎么累？小鸟撞在李先生，李先生嫌弃他笨，小鸟眼泪啪啪飞，小心眼怎么累？小鸟撞在李先生，李先生嫌弃他笨，小鸟眼泪啪啪飞，小心眼怎么累？小鸟撞在李先生，李先生嫌弃他笨，小鸟眼泪啪啪飞，小心眼怎么累？ 世界上最难唱的歌，听完了之后呢，有没有觉得好像上了一堂语文课一样？路遥知马力的导演文章透露呢，这首歌的创意源于很多人都不知道遥这个字该怎么念，就是三个土字，所以呢也是为了让更多的人读清片名才创作了这样的一首歌曲。好啦，继续来听歌，这是来自张惠妹的一个人跳舞。

到你梦里来。阵阵风儿是温馨，朵朵云儿是关怀，只有你心里明白。想起你来，看看大海。想起你来，多么开怀。什么时候你才表现你的情意，对我表现你的爱，要让我的年轻永远通用大海。什么时候你才表现你的情意，对我表现你的爱，要让我的 飞翔。夏天的浪花，很阳光明快的旋律，加上它很清爽明亮的嗓音，一听到这首歌就感觉到夏天的浪花那种清凉的感觉朝你扑面而来。这首歌呢，原唱呢是高凌风，费翔是翻唱了很多高凌风的歌曲。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呢，是来自艾依良的歌，叫做《我们的总和》。这首歌呢，也是他自己词曲创作的新单曲。 时而进展，时而退缩，谁丢出这个复杂无解的习题？纸篓里囤积许多错误，尝试睡去，习惯跟着表格前进，忘了翻页的空白也是片天地。有时糊涂也是种幸福，不药而愈。你的过我停止剪掉自己，字里行间全纪念好多风趣，从来没人能完美阐述得到总和，对我来说仍然美丽，也不妄想能找出证据，谁爱着谁出版成品。我们被告知错误始终必经，尽量删去。这铅笔在小书店旁厮杀侮辱的友谊，我们努力简化成各自模样而去。话说回来，我的苦衷最大的弱点一直是算术问题，无论我怎么借弯曲直找不回你。自己字里行间趁纪念好多风趣，从来没人能完美阐述得到总和，对我来说仍然美丽，也不妄想能找出证据，谁爱着谁出版产品。我们被告知错误始终已经，尽量删去。你的过往我停止剪掉自己，字里行间趁纪念好多风趣，从来没人能完美阐述得到总和，对我来说想能找出证据，谁爱着谁出版产品。我们被告知错误始终已经，你先睡去，只有我醒着逐步解题。

你在爱。 谢雨欣的谁，是不是年轻朋友可能都不太熟悉这首歌呢？但对很多80后的朋友来说，这首歌包括这部电视剧《将爱情进行到底》，还有包括演唱这首歌的人谢雨欣，印象都是非常的深刻。很久没有看到他出现了，如果他出现在大家视线当中的话，应该也会引起一番回忆吧。接下来要听到的是来自于吴建豪的一首新歌，属于你和我之间的事。 天空让我觉得没有希望，这个夜晚心中依然孤单彷徨，你的温柔一直留在我的心上，爱你多深就有多伤，在回忆里没有了你的影子，感觉像在拥抱你，是我们画满的梦想，你的笑容现在为谁灿烂绽放，跟我说吧，就算也回不到过往，你还爱吗，还在笑吗，在回忆里刻画出了你的影子，疯狂地抓住你。 好，结婚以后好像没看到他有作品推出来了，这首歌属于你和我之间的事，也是他将近3年没有发单曲之后推出的一首新歌，这首歌更是由他自己来填词的，另外也是一部电视剧《我的极品男友》当中的片头曲。那接下来要听到的是很醇厚很沉稳的嗓音了，这首歌来自蔡琴，《你的眼神》。

心，你的难过是一场下不完的雨。你说我在设计另一段相遇，和一个不知道名字的你。你狠狠关上了心，紧紧锁住自己，用一扇无形的门要挡住爱情。你有没有发觉我的心重若千斤，像是被一块大石压着我的心。你的多情很多心，我们之间